第七课，大学生的事。对话。 学妹，要不要去社团办公室？有几个一年级的学弟要我教他们弹吉他。 我不能去，我晚上要打工，得趁下午有空时去图书馆写报告，要不然就教不出来了。明天再去吧。 可是我明天白天有两个家教，晚上跟女朋友约好了，根本没有时间。 学长，你还真忙。哎，对了，你的毕业展做得怎么样了？ 哎，进度已经落后了，教授一下说要这样做，一下说要那样做，害我改来改去，现在连二分之一都还没完成。有的地方一连改了三次，教授还是觉得不满意。 做毕业展真的很痛苦，虽然我两年后才要做，我想我还是早一点开始准备，免得到时候来不及毕不了业。 你这样想是对的，我现在也有点后悔没有早一点开始准备。如果二三年级的时候少约会，少玩一点，多念点书，现在大概会好一点。 可是学长，如果大学四年光念书，没有参加社团，没有交男女朋友，那念大学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像学长你又会念书又会玩，跟女朋友的感情也很稳定，这才是大学生该做的事啊。不像我，到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。 是啊，我二三年级的时候也觉得一生就上一次大学，当然要谈恋爱玩个够。不过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有几件事我会认真做。 哪几件事？ 例如加强我的语言能力，至少把一种外语学好一点。现在我的英文普普通通，西班牙文考试也都是低空飞过。如果回到二年级，我一定会努力把外语学好。 嗯，语言能力的确很重要。 另外，我也会积极地申请当交换学生，不管是英文环境还是西文环境，都有助于外语的训练。 可是到外国一年就会晚一年毕业。 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一年在人的一生中只不过是几十分之一，为了将来多花一年也是值得的。 除了加强语言以外还有呢？ 我会在寒暑假争取到企业实习的机会。对一个大学生来说，进入职场实习才能真正知道职场是什么，也才知道工作是什么。学妹，你现在才二年级，现在开始还来得及。生词一。一，博文。二，玉珍。三，学妹。四，学弟。五，弹。六，吉他。七，教。八，家教。九，学长。十，还。十一，进度。十二，落后。十三，完成。十四，一连。十五，约会。十六，一生。十七，时光。十八，倒流。十九，加强。二十，至少。二十一，训练。二十二，外国。二十三，争取。 24. 实习。25. 二分之一。26. 一下，一下。27. 到时候。28. 谈恋爱。29. 低空飞过。30. 有助于。31. 寒暑假。短文。 暗恋。何雅婷最近注意到同学玉珍上课时不太专心，目光总是跟着男同学何清源移动，于是雅婷下课后找了玉珍一起吃饭。原来玉珍因为暗恋同学何清源而非常烦恼，其实她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对何清源一见钟情了。何清源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不但担任学生会的会长，还是篮球校队队员，长得高大帅气，他有一双迷死人的眼睛，个性开朗活泼，有他在的地方就笑声不断。玉珍总是会忍不住注意清源的一举一动，连在梦里清源对他微笑，也会让他一整天心情都很好。情人节的前一天，玉珍亲手做了巧克力想送给清源，结果当天看见清源桌上已经放了一大堆的巧克力，于是玉珍就把巧克力收了起来。雅婷建议玉珍去向清源告白，可是玉珍不敢，她觉得像清源这样的万人迷怎么可能喜欢这么普通的自己，去告白只是让自己受伤而已。看到玉珍这样，雅婷很想帮她，于是雅婷去找清源的好朋友林荣华。她听荣华说，清源有一个交往不久的女朋友，那个女生是中文系的系花。几个月前，清源开始追那个女生，每天打电话、传简讯、写情书给她。刚开始，那个女生的态度很暧昧，让清源弄不清楚。过了一个多月，那个女生终于答应跟她交往，她开心得不得了。就这样，清源跟女朋友甜甜蜜蜜地交往了两三个月。过了不久，清源发现，约会的时候，女朋友对他的态度没有原来那么温柔了，动不动就生气，传给他的讯息也常常已读不回。有时候，清源看见女朋友跟其他男生有说有笑，让他嫉妒死了，很没有安全感。要是清源为了这样的事情生气，女朋友就说他太容易吃醋了。他们吵架往往都是为了这样的事情。有一次，荣华看见清源的女朋友跟一个男生手牵手散步，还看见那个男的吻了她。荣华想，难道他劈腿了？糟糕，我该不该告诉清源呢？听到这里，雅婷打算马上去告诉玉珍，让玉珍趁这个机会把清源抢过来。 生词二。一、暗恋。二、目光。三、移动。四、于是。五、原来。六、烦恼。七、担任。八、学生会。九、会长。十、校队。十一、队员。十二、 高大。十三，帅气。十四，双。十五，开朗。十六，微笑。十七，情人节。十八，亲手。十九，巧克力。二十，当天。二十一，堆。二十二，像。二十三，告白。二十四，万人迷。二十五，交往。二十六，戏花。二十七，追。二十八，情书。二十九，态度。三十，暧昧。三十一，甜蜜。三十二，温柔。三十三，讯息。三十四，嫉妒。三十五，安全感。三十六，吃醋。三十七，吵架。三十八，牵。三十九，吻。四十，劈腿。四十一，糟糕。四十二，何清源。四十三，林荣华。四十四，一见钟情。四十五，一举一动。四十六，前一天。四十七，已读不回。